是热闹画面，而只剩其中嘈杂环绕身边，一直努力闯出东洋新月的容颜，符合这完美世界，接受邀请却被视而不见，总是背对盛宴在寂寞中沦陷，可一显而易见孤寂落寞的双眼，一瞬间陷入睡眠，一瞬间人群蜂拥而上围绕在身边，这一刻完美派对竟是属于我的时间，绚丽光影跳动的琴键，迷蒙彩烟弥漫着轨迹，沉浸在迷乱的空间浮现在舞台之巅，一瞬间人群蜂拥而上围绕在身边，这一刻完美派对竟是属于我的时间，肆意妄为拾起我独一无二的尊严，成就了万众瞩目的诗篇，跨越世界的焦点，世界的焦点。